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这首歌听起来旋律还蛮熟，对不对？这是来自1985年张强演唱的《扎扎马里扎》。这首歌呢是一首印尼民歌的翻唱，而内地呢郑绪岚也在80年代翻唱过这首歌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志炫1999年的新歌家精选超炫精选当中的一首新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单身情歌》，这也是林志炫的代表作品之一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林志炫改变了他以往温文尔雅的文质彬彬的绅士风格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雅痞的风格。 抓不住爱情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他溜走，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，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，被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就别怕伤。 是林志炫的《单身情歌》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周华健1993年花心专辑当中的《明天我要嫁给你》。这首歌呢，后来呢也被他的弟子在一年之后呢翻唱了，他的弟子叫李杜。而这首歌曲也是由周华健自己作词作曲，这也是他首次站在女性的角度来创作歌曲。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苏芮的《再回首》，这是当年为洪金宝的一个电影《群龙戏凤》所演唱的主题歌。这首歌是一个粤语歌，作曲方面是《大话西游》《一生所爱》的作曲和演唱卢冠廷，填词是潘元良。后来这首歌曲呢还有了一个更有名的普通话的版本，是由陈乐融来填词，那就是《再回首》。当然后来唱红《再回首》的呢是姜育恒，但是即使是《再回首》的最早的原唱也是苏芮自己。来听听《再回首》的粤语的原版《凭着爱》。 曾达地似脚的温柔，疲倦了谁来倾诉，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，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，凭着爱我信有出路，凭着爱情怀不老，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，就算始终失意倒运，人生已再没苦恼。曾来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才就独开开心心紧紧单单已极好，最美丽仍然是爱，低旅上仍然是好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。信有出路，凭着爱情怀不老，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，就算始终失意倒运，人生已再没苦恼，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才就独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，最美丽仍然是爱，街旅上仍然是好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，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才就独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，最美丽仍然是爱，街旅上仍然是好，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，凭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。 这是来自苏芮的《凭着爱》，也就是《再回首》的粤语版，也就是这首歌最早的原版。而在199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评选当中，他获得了最佳电影插曲奖。而接下来是阿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坚持到底》当中的主打歌，林俊杰作曲的歌曲叫做《放手》。 手印记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，

他乡，用完全的意担当我们的苦难。爱已经来过这里，妈妈，我怎能轻看他的血良人，心敲到我的门，该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妈妈，爱人往哪走，往哪走，爱人兄弟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兄弟猪该往哪走，往哪走，往哪走。 笑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